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价廉物美，节约时间，费用容易控制，安全保障，服务保障，省心省力，各取所需，好中选优，游学相宜，广交朋友，嚯，这些个呀都是跟团游的优势。那么其实跟团游啊，主要就是省心，一路上食住行都给您安排好了，不用您操心今天我们住哪儿，去什么景点儿，我们要怎么走，坐什么车。哎呀，这就是简单方便的选择。缺点呢，似乎看起来是有一些些的不自由，有时候吧自己想去的地方哎没有去成，几点吃饭，几点起床，在景区待多长时间呀，都是导游说了算，有的时候呢还要进个购物店什么的，不以个人意愿为主，跟团以服从大局为己任。而半自由行呢，一般啊就是指游客花一部分时间跟着导游游览和旅行，同时啊还可以享受自由的时光，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感兴趣的事儿。您呢可以把半自由行理解为自由行加团队游，可以啊不用自己规划往返于不同旅游地点之间的交通和住宿，旅行者呢只需要自己计划好到不同的旅游地点之后参观游览的内容，交通和住宿啊都由旅行社机构代为办理。那么最后一种就是自由行了，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选择的出游方式，能够获得啊比跟团游更多的一些不同的感受，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相同路线相同景色。自由行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特色，可以在前期攻略的时候啊在文字上先进行一些了解，到达当地呢咱们实际体验之后能够更快地融入新的环境，自由行的时间呢也更好掌握，不会有人催促您的这种感受哈，而且啊随时可以更改自己的行程，更有自主性，有一种全局掌控的感觉，尤其呢是脱离工作的重压，效果会特别好。其实呢不论是哪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好与不好，所以呢您也不用太纠结，我们呢更注重的还是旅行的过程。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我播报的同时呢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下单，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收入囊中，另外每周一三四五下午的一点还有第二次闪购等着您哦。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好了，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为您推荐的第一条线路是恋上本州七日双自由行，蟹道乐、大阪烧、烤肉、猪排饭，这些日本当地的特色小吃在这条线路当中啊您都可以享受得到。 市场价呢是每人6180元，今天呢我们的限时赏购价是每人5400元啊。那么看到谢道乐呢，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已经心动了？反正我是心动了啊！我们吃过他们家，特别的好吃，而且每一次去都得排大队。毕竟呢，这是目前日本吃蟹的网红店哈，而且呢，这里已经是开始出现一味难求的现象。但是日本吃蟹的料理很多啊，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去挤这其中的一两家呢？又不是米其林，又不是高评分。那么谢道乐从1962年开店至今，就以各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处理蟹，像蒸蟹、蟹刺身、蟹茶碗蒸、蟹铁板烧、烤蟹、蟹天妇罗、蟹寿司、蟹丸汤，绝对是花式吃蟹呀！现如今呢，很多游客的心理还发生了变化，吃蟹料理变成了吃蟹餐厅。选择餐厅啊，可能并非奔着蟹料理去的，而是冲着餐厅的知名度去的。于是呢，就导致了餐厅一场火爆的现象。如果您啊刚巧对这家店感兴趣，那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来下单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第二条线路哈，明年2月4号出发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安排您住在的是凯宾斯基度假村，市场价呢是每人20500元，那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9899元，哎，立减了600元哈。我们今天的限时闪购价，再来重复一下，每人19899元。那么说到塞舌尔共和国，它呢是简称塞舌尔，是坐落在东部非洲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全境啊半数地区呢都是自然保护区，享有旅游者天堂的美誉。马埃岛呢是塞舌尔共和国当中最大的岛屿。这次行程安排您入住的马埃岛凯宾斯基塞舌尔度假村，2011年开业啊，2013年又装修的，共有150间客房。不论是商务还是休闲旅客，这里啊都能够让您的马埃岛之行变得更加美好和难忘。从酒店出发到塞舌尔国际机场呢，仅有10公里远。酒店坐落于大总馆沙滩边，对客房的装饰是十分的考究。每间设施齐全的客房啊，都配备有国际长途电话、房内的保险箱和空调。有饮水需求的旅客呢，酒店还为您提供了咖啡壶、茶壶以及免费的瓶装水。浴室配有拖鞋、24小时的热水和浴缸。那么酒店呢，提供西餐厅，以诱人的美食佳肴来满足客人。可以去酒店的咖啡厅，舒适的环境可供您休憩放松。如果您喜欢安静的用餐，酒店可以提供房间送餐服务。住客呢，既能在室外游泳池挥洒汗水，也可以在按摩室放松身心。酒店的会议厅提供优质服务，是众多商旅客人选择入住这里的一个原因了。为了方便旅客，外币兑换服务呢，已经为您准备就绪了。酒店为所有的入住客人还提供免费的停车场，如果您到那儿呢选择自驾出游，哎，您停车是没有问题的。好了，这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第二条线路，明年2月4号出发马埃岛5晚7天海岛游，安排您住在的是凯宾斯基度假村，市场价是每人20500元，今天呢我们的限时闪购价直降了600元啊，每人只需要19899元。现在如果您听到我们的介绍感兴趣，想要参与闪购的话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吧。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啊。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为您介绍闪购线路的第三条了啊。第三条呢是2019年1月9号出发的马尔代夫澳净岛，市场价每人15299元，而今天呢，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14999元。说到马尔代夫共和国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尔代夫，它是位于南亚，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由1200多个小珊瑚岛屿组成。那么其中啊，202个岛屿呢有人居住，从空中鸟看，就像是一串珍珠撒在了印度洋上，被誉为印度洋的珍珠。不算领海，马尔代夫面积298平方公里，是咱们亚洲最小的国家。马尔代夫呢，是一个常年都相对比较适合旅行的国家，那儿的蓝天、海洋、沙滩都是最为著名的。当你乘坐的飞机冲出云层，耀眼的白沙岛和绿宝石般的礁湖就会一下子呈现在你的眼前。等不及飞机降落啊，你就会坚信，哇，这里就是天堂。那么说到澳净岛呢，是马尔代夫艾默菲尔酒店集团打造的第四座度假村，那么今年7月份是刚刚开业。卡尼夫士岛、奥陆岛、奥珍岛同属于这个集团，位于马尔代夫马累环礁的东北部的圣吉利海滩。以后啊，再也不用愁在一个岛屿度假太无聊了，到马累国际机场啊，乘坐50分钟的快艇，澳净和澳陆两个姊妹岛衔接快艇啊，才20分钟，也是一架全包型的度假酒店，一共啊有137栋别墅，沙滩别墅69栋，水上别墅68栋，您到那儿可劲儿玩吧。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三条闪购线路，2019年1月9号出发的马尔代夫澳净岛。那么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14999元。好了，那介绍第四条吧。第四条线路呢是冬季恋歌北欧4国10日游，明年的3月14号出发，市场价每人99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9599元，而且要再送价值220欧元的自费项目塔林游览，咱们又多游了一个地方哈。那么这220欧元按现在的比价大概和人民币是1700到1800元左右哈，那么也是超值的一个线路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选择预定啊，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在我们的节目播报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随时参与闪购的线路预定了。那么说到这条线路，我们呢会在里边品尝到正宗的瑞典肉丸，不仅是能够让瑞典人吃出乡愁的料理，也是足以让天涯异客们幸福感飙升的一道菜。而它大概呢也是我们最熟知的瑞典传统美食的代表。真正的瑞典肉丸啊，不仅在做法上吃法上都大有讲究，也根据肉源的不同在品质上有高下之分的。瑞典肉丸所采用的原料最常见的是牛肉与猪肉的混合肉末，据说呀，牛肉与猪肉的混合比例也能看出瑞典国内的南北差异，越往北猪肉的比例越低。那么加长版本的瑞典肉丸当中啊，肉末还得加入一些碎洋葱，掺入在牛奶当中浸软的面包屑，再打入鸡蛋，再用调料来调味儿，捏出丸子之后啊，在平底锅里边用黄油慢慢的煎熟了。我们在瑞典的超市里呢，可以购买到不同品牌和口味的速食瑞典肉丸的产品。我们在这儿呢，给您科普一个小常识、小贴士。那么购买人家瑞典肉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查看一下产品标注的肉含量。哎，那么通常情况下，当然都是肉含量越高，这个味道就越好了，是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这第四条线路是冬季恋歌北欧4国10日游，明年的3月14号出发， 市场价每人9999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9599元，再赠送价值220欧，折合人民币1700到1800元的自费项目塔林游览。咱们又多游览了一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超值。现在如果您感兴趣，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好了，高磊祝您好运啦。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各位朋友晚上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今天的闪购线路。第五条是2019年3月22号出发的线路，我们来介绍一下，是完美星城土耳其精选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98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8999元啊！今天呢，我们这条线路非常有诚意，直降800元啊！乐趣闪购价每人8999元。那如果您想去最像月球的地方，无疑是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了。特殊的地形呢，便有了奇异的构造，各种几万年前风化石骨、岁月侵蚀留下了今天独特的风景。这里还是星球大战的取景地，曾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设评为10大地球美景之一。卡帕多奇亚呢，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名，大致呢是位于土耳其的东南部。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卡帕多奇亚包括了从托罗斯山脉到黑海之间的广大地域。人们现在知道啊，卡帕多奇亚东西大约是400公里，而南北呢只有240公里。卡帕多奇亚以其童话般的斑点岩层而闻名，奇特的岩石构造、岩洞和半隐居人群的历史遗迹令人神往。那么这里最初呢是基督教徒躲避罗马迫害的避难所，公元4世纪呢，一群僧侣建立了卡帕多奇亚的主要的部分。那么经过常年风化水蚀之特殊景观，耸立着形状不一的岩石丘陵，那么在这些岩面上开凿了上千个洞窟，不少岩洞内啊还保存着许多湿壁画。那么去土耳其旅行的人呢，基本上一定会去卡帕多奇亚，这里是世界上乘坐热气球最美的3个地方之一。在半空欣赏石林日出，可以体会到奇石区气势的活动。那么清晨坐热气球升空，有多年驾驶经验的师傅特别为游客提供低飞，横着飙向那些奇石山林，很是过瘾啊。好了，这是我们为您介绍的第五条行程，明年的3月22号出发，完美星城土耳其精选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9800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非常具有诚意，直降800元，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8999元。还是老规矩，您呢现在就可以搜索 FM974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参与抢购啦。那最后一条闪购线路呢，是明年2月24号出发，希腊一地半自助9天度假游，市场价每人15900元。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15099元，同样是非常有诚意哈，也是直降了800元，每人15099元。说到这里呢，蓝顶白墙是圣托里尼的标志，却不是圣托里尼的全部。除去海边的那一溜悬崖小房，那蓝白相间的爱琴海风格和典型的基克拉泽群岛的小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圣托里尼，有着火山喷发而成的红沙滩，有着可以远眺克里特岛的灯塔，有着可以俯瞰全岛的修道院， 有着岛上人民曾经赖以为生的葡萄酒庄，有着那些你在旅游书当中从未见过的风景。蓝顶教堂是摄影爱好者必到的打卡之地，这里规模不大，紧邻着海边，是圣托里尼最具标志性的风景。蓝白相间的房子偶尔陪衬着墙头伸出来的鲜艳的乐杜鹃花，白墙红花，蓝天碧海，和那铺满白色石头的蜿蜒小径真的是美极了。那么如果你对圣托里尼岛的印象只停留于蓝和白的阶段，那就太片面了。其实火山还给圣岛留下了一抹红色，那就是在它南端的红沙滩。红色的沙滩在整个世界都是极为罕有的，它附近的山崖和岩石也是深红色的。那么这些主要是由黑色火山石里的磁铁矿物质经过了长年累月氧化而形成。那这么珍贵的世界地质遗产，自然咱们得多拍几张照片留念了。圣托里尼岛仿佛是在童话世界里跌落到凡间，那么走进这里，你会不经意间地把旅行变成了童话故事里的一个章节。好了，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我们的闪购通道也是开启状态啊。如果您对我们今天准备的这六条线路感兴趣，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下单之后咱们再好好睡觉哈。那如果您还想看看其他的线路，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为您准备了更多高品质时尚出行的线路。那么闪购通道除了在节目播出的时段开启之外，每周一三四五的下午一点也会为您提供相应的服务，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重复一下今天呢为您挑选的这六条乐趣闪购线路，分别是：第一条，半自由行线路，恋上本周七日游，市场价每人6180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仅仅每人5400元。第二条，自由行线路，明年2月4号出发，马爱岛5晚7天海岛游，安排您住在凯宾斯基度假村，市场价每人20500元，那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9899元，那么这条线路是直降了600元。第三条，自由行线路，2019年1月9号出发的马尔代夫奥静岛，市场价呢是每人15299元，那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14999元。第四条是跟团游的线路了，冬季恋歌，北欧四国10日游，明年3月14号出发，市场价每人9999元。那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9599元。第五条，跟团游线路，2019年3月22号出发的完美星城土耳其精选12天跟团游，市场价呢是每人9800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非常有诚意，直降了800元，每人8999元。那么最后一条，半自由行的线路，明年2月24号出发，希腊一地半自助游9天度假游，那么市场价每人15900元，同样非常有诚意，我们今天直降8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15099元。哇啊，已经是把全部的六条线路呢又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如果您感兴趣，在我们的开启时间段内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闪购了。好了，那今天的974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别忘了每周一三四五凌晨的一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么另外呢，节目播出的这四天，每天下午的一点，我们的乐趣闪购通道还会限时开启，错过了午夜下单，这次您可得上好了闹钟。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Everybody, yeah, rock your body, yeah, everybody, yeah.

困难你不知自己我情意说来跳不腻，在呼吸越来三遍 熟悉旋律是苏芮的经典代表作《酒干倘卖无》，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